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呢牛医生与狗护士又嚟到第二集啦。 我唔係筍哥啊。 筍哥死烂咗啦，屌你个閪。 筍哥去拍呢一个香蕉杂志啊。 香蕉唔係嗰个叫咩 红枫啊。 红枫杂志。 哇犀利啊。 咁你话说我哋今日呢就 会拍拍下团地一做埋一 屌屎忽啦。 你俾人屌啊。 唔係屌屎忽都唔够恐怖，最恐怖系咩呢？同男人吹笑。 哇犀利啊。我最近呢睇到个网啊。咁咧，有人 send email 俾我咧，就係、是、有一個四仔日本四仔，就係、是、兩個男人咧、 啊。哇！我屌佢個老母啊！個嗰兩個撚樣啊，真係核突到啊！真係，哇！我話俾你聽，我都唔怕睇核突嘢，呢啲真係核突到嘔啊！屌佢老母，係兩個肥佬喺度屌屎忽啊，選屎眼啊，啲絕屎眼真 係。即係我哋 好撚核突， 我哋要形容俾觀眾聽，如果唔係觀眾 嗱，嗰、那個 email 就係咁嘅。如果大家咧想睇嗰個 email 咧，你就喺我哋嗰、那個。牛医生与狗护士个信箱度留低你嘅 email， 我咪 send 俾你咯。哇，两个肥佬，我话俾你听，超过200磅，大家喺度吹箫，屌屎忽，选屎眼，哇，真系核突到啊，真系毫无美感可言。 近日两个恩爱啫，你唔可以。 哇，好捻得人惊， 唔可以咁批判人嘅。 唔知系咪佢争大耳窿钱，俾人攞把枪指喺佢头嚟打。 我真系又觉得系。 哇，真系惨捻过死啊！屌啊，老母閪啊，真系。 真系 惨。排咧，嗱，你講起即係上呢、這個即係 email 咧，我又呢排上網，咁咧上網咧，我就有一個叫書 .com 啊，書就係 SHE 書 ，S for super，H for 呢、這個 He-Man 啊 ，He-Man， E for 呢個蛋咧 ，Egg 啊，咁咧就 係或者 Elephant 咧， 我話俾你聽，嚇撚即係笑撚到我啊！呢個話砌一個個老婆，呢、這個話可以出嚟屌閪，我真係想話俾大家聽。我就即係阿狗護士喺個網度抱啊都好耐啊！我話俾你聽，出得嚟嘅有兩個字：怪獸。靚女邊得閒上網啊？ 所以你嗰個網啊，全部都文字啊，文人多大話啦！你睇下倪匡講嘢就知啦。 啱啊！嗱，等於古龍啫，古龍唔係靚仔嚟，又光頭又肥佬，你見到個客人死你啦！ 所以大內密探008裏面嘅西門吹雪啊，葉 啱啊，嗰啲係真㗎。係大學邊有靚仔啊，大佬？ 我係西門吹雪，然之後。攞咗條頭髮撥翻起， 撥翻起佢巴谷啊！屌你，即係我老實講一句，你靚女點得閒 check email 啊？靚女夜晚俾人約撚咗去街啦！ 大家又有獨立思考同埋醒少少， 啱啊！千祈唔好俾人誤導嚇，即係同埋大家。都是那句啦，睇多啲書，睇多啲。 如果大家有獨立思考，12月4日就唔會咁多人遊行啦。唔係，何鴻燊個盤亦都開中啦。 嗱，我咁睇啊，今次未必有咁多人遊行，同埋一樣嘢就係世貿咧。嗱， 唉，講真啦，而家食好著好，嗰班商家佬都有錢啊，使乜仲鼓吹你班人出去遊行咧？ 同埋一樣嘢，我想鼓吹一樣嘢就係灣仔啲商鋪，大家小心啲。 點解啊？ 政府成日都話冇事嘅，我話俾你聽，你嗰班窿閪兼暴徒。大家唔好聽兩個字冇事。 你講緊個邊啲啊？ 嗰班暴徒啊！ 暴徒啊！ 嗱，政府成日話唔會出水炮，唔會匿，唔會露。我話俾你聽，當年西雅圖喺呢、這個八國高峰會嘅時候，連防空導彈都出埋。 我諗住嗰日去灣仔嗰邊飲茶喎、 啊。死撚梗！我話俾你聽，當年西雅圖啲鋪頭啊，嗱呢、這個係親身嘅即係經驗嚟噶。你可以上網刨下，亦都可以受一啲暴動訓練。我話俾你聽，人哋當年西雅圖啲鋪頭咧，成間鋪頭裏邊貨物搬清不但止，佢裏邊啊嗰啲圍板啊，佢唔係圍板，佢用鋼板。 咁我又要遊行咯！ 屌你，嗰啲真係暴徒咧，大佬！ 我參加埋偷埋一份咯。 佢嗱香港係易偷，我話俾你聽。香港點解唔敢話俾你聽？我會出水炮，我會出咩？佢就因為驚嚇親你啲市民啊，同埋嚇親你啲商家。佢真係會咁做啊！嗰班暴徒乜撚樣做得出？最叻掟咩咧？汽油彈第一，第二樣嘢木棍，第三樣嘢石頭。你間鋪頭我話俾你聽，一掟汽油彈，人哋乜都唔使做，淨係攞個水炮車去救火，你死啦！ 睇世貿咧，今次呢個十個韓國農民會唔會有嘢出嘢咧？ 我話俾你聽，激烈就一定冇西雅圖咁激烈。但係你 我驚佢唔係插你插自己喎， 又鳩得佢死啦！ 激嘅上次插個心臟嗰個啊， 嗰個抵佢撲街啦，恐鳩落海啦。 咁我又唔係咁幫你啊，我覺得咧，因為其實幾慘噶。今日啊，我睇翻一個廣告嘅明珠台，就係講阿陸叔喺度講嗱，我哋呢個世界貿易啊，呢個會議啊，可以令到我哋啲貿易更加國際化平等啊！哇，我真係想屌佢老母啊！真係，你睇下呢個世界幾多農民啊，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啊！ 嗱，牛醫生 真係好慘噶！ 我又想同你講，呢、這個世界冇公平， 梗係唔公平啦！ 如果有公平，大家嗰份糧係咁多。 大家所受的知識、所受的教育應該是均等。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即係睇翻最近啊，無線做嗰套劇集啊，講到呢個韓國農民一年嘅收成啊，得90蚊港幣咋，唔知夠邊個去做啊？ 劉醫生，我又想同你講一樣嘢，韓國點解由當年嘅四小龍成為今年嘅巨龍？我即係好想話一樣嘢你聽，十年前或者15年前，大家如果聽眾去過韓國嘅話，韓國周街有咩食咧？泡菜、牛肉、豬肉係唔多啊，原因佢愛嚟草嚟打仗啊。如果你10至15年前你去過韓國，韓國是非常之咁荒蕪的一笪地方，你要食肉類都少啊。點解今時今日人哋可以做到亞洲巨龍、世界巨龍，就是因為政府鐵腕，就是因為政府向遠睇。嗱，政府喺出出一樣嘢，呢、這個世界需要轉型。 但 係你農民需要種嘢咩？我哋係要入口， 但 係我哋可以去買。 但係佢好多樣嘢就係同美國掛鈎，然之後犧牲自己農民。 佢冇犧牲自己農民利益，你係只係唔肯轉型啫。嗱，我唔係話支持被剝削與唔被剝削，我想講俾大家聽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世界係唔會有公平噶。嗱，咩叫公平呢？大家睇下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呢，大家去買本書，榆林書局有得賣的，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你刨曬佢，你同我講呢啲就叫公平，你上個網留個電話，我可以同你不斷討論。 但問題你要個農民犧牲佢轉型，咁你都要俾個配套佢哋啊。 佢有配套俾佢㗎，嗱，韓國係有配套，但係點解嗰班農民肯出嚟咁做？你唔知人哋有咩屎忽數，我哋牌面睇到嘅就話：哇，好撚慘！呢、這個世界係要有啲嘅工廠，嗱，世界已經變得好一體化啦。有啲世界係有啲第三世界，你唔被剝削，你連揾食嘅機會都冇。即美國佬話：啊，係我唔嚟呢度投資。大陸話：啊，得啦，我撤退，我翻大陸做嘢，啲人工拉低咗，大家買嘢貴咗，你唔俾被剝削，你連飯都冇得食啊，大佬！ 我哋有眼咧，就即放長眼睇下咧，即管係點樣呢、這個世界貿易 唔係 發生啦。 呢、這個世界貿易戰一定會係咁，一班人會被剝削得好緊要，亦都有一班人會慘得好緊要。如果你同情佢哋， 剝到連衫 係啊，剝到連衫都冇得著啊！屌！但你同情佢，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咧？ 大買做㗎，有咩可以做啊 ？Key product。是一種未被剝削過的產品。什麼叫 Kim Product 呢？大家去買一件衣服 Hans、Hans 這個牌子呢，那些 T-shirt 百多幾二百元一件。 我只可以說就現在這個貿易戰、即是做到今時今日仍然是這麼多人不滿的，這樣東西 都不可以顧全大局的，樣樣都可以即滿足到。不過就真係你睇翻佢哋嗰啲，真係好大嘅差別咯，即係嗰個分別。 啱啊，同埋一樣嘢就係今次嚟暴動嗰班，有啲係職業暴徒嚟。 唔 係 嗰十個啫。 唔係嗱，韓國嗰啲我啊唔擔心啊，韓國嘅農民我係完全唔擔心，因為佢哋係真係有個原則。 邊啲咧？ 美國嗱，美國有好多嘅組織咧，都係收錢出嚟搞暴動。 你唔驚嗰隊軍隊咩？ 梗係唔驚啦！咩薛班拿啊？屌你薛班拿嗰啲收錢嘅大佬，人哋嗰啲真係職業暴徒嚟噶。呢、這個世界有啲叫職業暴徒噶嘛？ 總之咧，香港而家打落咧，呢幾個人兩個月就好精彩啦。 肯定好多嘢睇啊！我話俾你聽，嗱，都係呼籲呢樣嘢，大家喺灣仔嘅鋪商鋪，你聽我講有幾個對策，我可以幫到你哋。 第一時間就快啲上去幾間大廈嗰度吊閪先，匿埋。 啱， 因為嗰個 靚 係冇錯，第二日唔好落街啦。 啱啊， 三樣嘢一係就翻屋企啦， 打個飛機啦， 打個飛機啦，或者 嗱有幾樣嘢正經講嘅， 跟住布殊打飛機咯。 唔係，我哋綁架布殊賣俾阿侯彩欣，唔係賣俾阿拉登，屌你！ 好啊，真係。 嗱有幾樣嘢大家要做嘅，第一將你鋪頭嘅貨清咗先，係玻璃木門嘅嘢。如果你鋪頭係玻璃木門嘅。你哋去買啲嘅鋼板，買啲嘅鐵板，將佢攞嗰啲 慘過打風啊！真係， 佢唔係打風係打仗，用嗰啲爆炸螺絲就上落埲牆度。你最多埲牆多幾個螺絲窿，好過你間鋪裏邊乜嘢都清曬。我話俾你聽，暴動保險係冇得賠嘅。第二樣嘢，你啲貨如果會濕水嘅話，有幾高浪幾高，因為一定會出水。 因為啲暴徒會打鈎精射落去， 唔係佢會射汽油彈啊！屌你，汽油彈周圍飛啊！ 咁我都要搶埋一份啦，咁就 我驚搶唔到嘢，唔係我哋出去。點咧就笠啲女屌屎花，有啲女暴徒噶嘛，笠咗翻嚟之後屌屎花咯。 啊，屎巴男嗰啲啊！ 哇，屎巴男嘅男人嚟啊，摸個頭痛我驚，屌佢老母！ 咁就大我啲啊！咁我哋頭先講下，講到邊度咧？ 啊，講到呢、這個即係世貿啊！咁世貿翻嚟，我又講一樣嘢就係阿小甜甜。咁今日咧判啦，小甜甜咧就無罪釋放，你係點睇咧，牛醫生？ 哇！呢、這個真係天大喜訊啦，更加證明呢個有錢人係乜都啱嘅。 嗱，我話俾你聽，當我出嚟做生意，有一句對白 ，Marco 教我講嘅， Mark 哥對，唔係阿阿咩咩哥，李子雄對阿 Mark 哥講嘅。 啊，嗰度即係戲嚟。 傻仔，我有錢，黑都變成白；你冇錢，白都變成黑啊！ 啱喎，真係。 嗱，今次小甜甜咪咁咯。 小甜甜好甜。 好甜好靚女， 而家靚女咧， 唱歌好靚 女曬啦嗰啲， 即係屌佢老母，兩份埋張一定係一份假噶啦。 阿純哥個頭靚仔咧， 阿光都係好型嘅，阿純哥幾英嘅啫。 而家好多有錢人都靚仔，阿成哥， 成哥直頭靚仔啦。 眼鏡啊，真係我啊三世都著唔到啊。 我覺得最靚仔係邊個？李澤楷。 你唔好話佢啊，佢好平實噶，戴個 Adidas 手錶啊，你邊個夠佢訂得？ 屌你老味，我有錢好似佢咁啦。 人哋好平實噶，好樸素。你揸坐 Cammy 嘅啫， 咁又系喎，人哋架 Cammy 防彈噶，地雷都炸唔爛啊，特登喺日本訂翻。 我覺得咧，小甜甜今次呢單案咧，嗱，佢第一時間佢就話得到清白啦，咁啊最狗閪就啲警方啦，一見清白即刻撤銷控訴啦。 唔係你夠膽再告佢咩？屌！ 啲警方咪就係冇撚用咯。 大佬，人哋請過嗰啲唔知乜筆跡專家翻嚟鳩噏二四六。 啲警方專恰咩？即恰窮人啊，恰妓女啊！啊！再做埋啲咁嘅，坐喺路邊啊，一邊攞射槍，一邊燒雞翼啊！ 唔係，我話俾你聽， 捉我哋過紅馬紅綠燈啊！阿何過馬路又唔撚捉啊！佢冚家產啊！ 你聽我講一樣嘢先，牛醫生，法律啊嚟保障有錢人噶，唔係嚟保障窮人 啊！嗰啲乜執法者啊，冚家產啊，成日啊，同埋嗰啲乜古惑仔一齊啊，冚家產啊！ 我話俾你聽啊，當年法國總統 咁咪咯，咪係 德國總理斯羅克 揸警衝鋒車個冚家產，你記住啊，成日攞份報紙坐喺度睇嘅，唔撚睇嘢嘅，手金冇唔撈嗰兩隻咁嘅狗，嗰只狗勤力過佢嘅，個老母臭閪！ 你聽我講一樣嘢，當年德國總理斯羅克講過。我哋唔好問兩樣嘢嘅源頭，第一就係法律，第二就係香腸。 點解香腸點解唔問源頭 咧？香腸嘅肉啊，全部都係一啲爛曬啊，唔係就死豬牛嘅肉嚟整香腸啦。新鮮肉點會嚟整香腸啊？法律啊，保障有錢人，唔係保障你窿閪啊嘛，大佬啊！ 嗰啲咪狗閪警察，先頭以為正義。 嗱，其實 屌你人哋黃庭欽誒喺度誒，告佢，佢又話告埋一份，人哋告緊書啊，佢即刻又話唔有涉嫌犯罪，佢冷網閪嚟㗎啦。 我哋大家睇呢個警察咧， 呢個皇家香港警察吳家產嚟嘅。 皇家邊個香港特區警察啊？ 家產嚟嘅， 我哋睇警察其實係一個 sales， 佢介紹你坐監，佢介紹一啲法律你嘅認識 嘅啫。都係嗰句啦，最叻啊，的啊啲古惑仔又唔知咩啊，仲的啲妓女又屈鳩人啦。 嗱，香港最慘嘅樣嘢就係打壓妓女啊嘛。 就係啦， 揾食啫，大佬。 咪就 我想去屌個閪啫。 啲差人啊，扮係自己好撚叻咁樣， 扮啫，屌，實際唔係啊嘛。而家警權係過大啊。 叻㗎，成日以為又唔知自己揸部電話又渣喎，屌佢老味。 唔係。自從咧呢個中國收翻香港之後咧，回歸我哋回歸香港之後，警權就真係非常之咁吃香啦，因為 唔係我都覺，我都係覺得小甜甜最靚咯。 小甜甜啊，梗係靚啦！ 佢嘅心底好啊， 屌人哋有錢啊嘛！ 佢即係對老公從一而終，同埋對老公長相廝守， 啱啊！ 對老爺有孝順喎，佢話願意養老爺一世 啊嘛，屌 一世食白粥啊嘛， 屌阿黃庭欽又黃撚鳩，唔係阿嗰個叫咩啊？黃德輝、黃庭欽、 黃庭欽係佢老爺啊！ 黃 庭欽 又黃撚鳩嘅，屌你老味！你當年 cap 唔到嗰啲錢，而家 cap 條撚咩？你個仔都唔俾你啦！ 俾你係黃庭欽點咧？我梗係當年如果係我係黃庭欽啊，第一時間做低懟冧佢老公， 啱啊！屌我，唔 係 一，如果係我做黃庭欽就一齊去玩浮潛，就揭撚起小甜甜個面罩啦！屌你， 我驚一陣間唔係揭面罩，揭咗佢條褲啊！ 哇，咁撚得人驚！ 一陣間連佢家公都困鬼埋啊！ 哇，好撚得人驚喎！小甜甜咁撚索， 哇，索嗰條眉好靚啊！ 係啊，咪兩條辮仲靚啊！屌你閪啊！ 唱歌好聽啊！ 唱歌好聽啊！ 屌閪嗰陣時剝咗兩條辮落嚟浮下浮口靚啊！ 我驚佢攞兩條辮打你塊面。 哇！咁啊仆街，我都抵佢。俾錢我冇所謂啊！ 屌你俾5000万都唔夠硬啊，大佬！ 我攞條牛鞭鞭翻佢啊！ 都好喎、啊，我哋又講下法國貓呢單嘢啊！ 法國貓呢單今日真係犀利，呢只法國貓咧話好多年前唔見咗噶啦，咁咧就周遊列國，最後咧憑住佢頸上面一個電話咧揾翻佢，最後即係送翻佢嚟。咁我哋講下呢只法國貓嘅特徵，本身係只老虎 花貓嚟嘅， 老虎斑紋貓。 咦，幾靚！我屋企都有隻喎。 係啊，犀利啊，唱歌好聽 嘅。又靚仔。嗱，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咁上下啦。下一集我哋同大家講下貓貓。嗱，旺角發生好多虐貓案，我又有另一番見解㗎，係啊，阿卓卓同埋花小花。 講唔講啊？小甜甜啊？ 下集再聽。 我個老母啊！ 佢老母咩人嚟噶？好啦，我哋就係講住咁多先，同大家 say 聲 bye bye 啦。 拜拜小甜甜， 拜拜呢個小花戳戳。